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你。一路向下，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路三三。真是个考验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，爱你还有很多盲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只管只多一些，确定自己在

像是雪中满身风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为体